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12月2号发表声明，表示谴责联合国安理会重又炮制一项制裁决议，指责我国核弹头试爆。声明非难联合国安理会是美国的木偶，并指出美国及其追随势力重又炮制一项制裁决议，从而蹂躏朝鲜人民的主权与尊严，还向世界再次暴露出了联合国安理会是一个大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的幕后同盟。